63岁的李云生就是其中的一个。到目前为止，李云生用了16年的时间来植树，同时呢呵护他心爱的马头山。In 幼育 many have devoted themselves, devote to, 这个词组呢我们已经讲过了很多次了，表示一个人完完全全的投身于某一件事情当中，用这个 devote somebody to something。 同时注意一下，这个 to 呢是一个介词，后面需要跟名词，如果跟动词的话呢需要在动词的后面加上 ing。 To the cause of afforestation,献身于造林的事业，这个事业呢我们用这个词 cause, C-A-U-S-E, 它不是表示原因了，它表示一个事业，这个词呢它可以用在非常大的这么一个方面，表示一个人充满了一个事业心，这个人呢有着一个远大的抱负，用这个词 cause, 后面加上 afforestation, 表示呢植树，造林，李云生63 is one of them. As of this year, Lee has devoted 16 years of his life. 他已经奉献了16年的时间用来 planting trees, 植树，以及呢来呵护他的心爱的马头山。And his beloved Ma To Mountain.前面用一个 love, 同时加一个 be loved, 表示特别心爱的，特别喜欢的，be loved Ma To Mountains。 那么马头山位于右于县的北部，海拔呢1800米，山坡上有马头山村，李云生就生在长在这个村里面。 The Ma To Mountain is located in northern part of 右于County, 这个 county 是指这个县，它的海拔reaching an altitude,海拔这个词我们讲过，当时讲到一个山一个地势的时候呢，我们会用这个词表示它的高度它的 height, 用海拔这个词呢更加的专业用这个 altitude, A-L-T-I-T-U-D-E, altitude。同学们一定要注意了，这个词呢不要和 attitude, A-T-T-I-T-U-D-E, 那是态度 attitude, 而这 altitude 有一个 l 音哈。Altitude 表示这个高度，它的高度，它的海拔是1800米1800 meters. On the mountain slope 在这个山坡上有一个村子叫马头村 ，where 李云生 was born and raised 那么李云生在这儿生，搁这儿长大，用两个词，一个是 born 出生，一个是 raised 搁这儿呢长大成人 raised。1984年李云生从这个部队退役了。同时他在创办自己的驾校之前，他所从事的一份工作呢是呢司机。但由于他的这个收入非常可观，他与妻子和儿子呢过着非常富裕的生活。Discharged from the military service with the Railroad Forces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n 1984. 复员转业了，用一个词从部队里面退了出来，有一个词叫 discharge。D-I-S-C-H-A-R-G-E 表示一个人完成了兵役从这个部队呢转业或者说复员了用这个词 discharge。 那么这个词还可以表示一个人出院了discharge from hospital with the railroad forces 那么它是一个铁路工程的一个部队 of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n 1984 Lee took up work as a driver。他所从事的这个职业呢是一个司机，之后英文是 before establishing his own driving school。 那么之后呢他又呢开办了一所呢驾校establishing his driving school with decent income。 收入呢还是不错的，用一个词叫 decent, D-E-C-E-N-T 表示这个收入不菲。 He lived a rich life with his wife and three sons。他过的生活还是不错的和自己的妻子和三个儿子一起过的富足的生活。2002年，由于呢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环境呢比较差，政府呢对这个全村进行了搬迁安置，大约呢安置的户数呢有20多户人家。In 2002, due to the harsh condition of the village, 叫 remote location.地处呢比较偏用一个是 remote, 很远又远又偏R-E-M-O-T-E, remote locations, inconvenient transport, 同时它的交通不是很方便，用的是 inconvenient transport,